放眼着，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，依偎你心门。我祈求星辰 时候要分离，离愁心也醉，人间总有不如意，何必埋怨谁，趁着今夜星光明媚，让我记住你的泪。不是我狠心抛弃，远走高飞，并不是我狠心抛弃，远走高飞，从此天涯海角远离，我心永相随。曾经盼望着长久相依偎，我俩曾经梦想着生活总有美，趁着今夜星光明媚，让我记住你的爱。虽然相爱也要分离，人泪说再会，虽然相爱也要分离，人泪说再会，让那热泪化作情爱，情爱更真贵，怎么忍心丢下你，留你也不美，难以说出心中苦，请你要体会，趁着今夜星光明媚，让我记住你的美。关山相隔迢遥千里，几时再相会，关山相隔迢遥千里，几时再相会，只有寄托满天星星给予你安慰。